Thought I was going mad in a hurry, getting stressed, making excess mess in darkness. No electricity, something's all over me, greasy. Insomnia, please release me and let me dream of making mad love to my girl on the heath. Tearing off tights with my teeth, but there's no release, no peace. I toss and turn without cease, like a curse. Open my eyes and rise like yeast. At least a couple of weeks since I last slept, kept taking sleepers. But now I keep myself pet, deeper still the night. I write by candlelight, I find insight, fundamental movement. So when it's black, this insomniac, take an original tack, keep the beast in my nature under ceaseless attack. I get no sleep, sleep, sleep, sleep. I can't get no sleep, sleep, sleep. X-Fun 新年特辑 Jason 森下 陪你过年， 盘点 X-Fun 一年中都去了哪些好玩的地方，吃了什么好吃的，就在周六晚上六点到八点，周日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 Metro Radio things you said when you were giving this up, when you wanted me gone. You call me stupid, call me reckless, call me up whenever you need someone to lean on. But then you told me those pretty little lies. You say I've got nothing to worry about. Made me a pawn in the pretty little games you play, but this time I'm calling you out.

先例要更破一些， 对， 就是它又是城市又是又 城乡结合处那种， 对对对 对, 对， 就连我们去的那个叫什么海鲜大酒楼那个中餐厅、 嗯、金银岛 啊、哦、金银岛名字可霸气了、嗯、完了到那一看也是破破烂烂的， 但是吃的东西还是非常好的，可以在海边吃海鲜、嗯、而且这家海鲜是他的老板是这个最早来柬埔寨创业的华人，他们家可以吃螃蟹啊贝啊竹节虾呀、啊、可以用白灼或者柬埔寨的方法，就是辣椒蒜片海鲜酱油什么的、 哎、好饿怎么办 另外就是来西哈努克要出海 啊， 要去高龙岛 Kowloon， 这是背包客最爱的地方，要说这个地方真的是我此生也是比较难忘的众多地方之一， 这是我此生除了坠海之外最难忘的地方。 歌曲之后回来呢，我们俩给你说说怎么个难忘法啊！如果想去的朋友也仔细听好啊，美是真美但是呢一会儿见。Seconds of Summer, Girls Talk Boys. Summer， 你刚叫我了是吗？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 Metro Radio FM 94.5的 X Fun， 我依然是 Jason， 我是 Summer 孙夏。 Five Seconds of Summer，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西哈努克的这个

记得吗？ 嗯 啊，然后另外还有那个培根卷鳕鱼肉， 这边是鳕鱼，这边是鳕鱼，但是它是跟那个就是公和那个巧克力，还真是基本上吃不出什么巧克力的味道， 全是鱼味吧？ 它是咸的。 啊，有一点点甜， 嫩啊里面。 里面还是像是那种生的感觉，就特别嫩，外面已经有点焦了，然后油很多。但是你会发现北边的口味都略重。 重，我喜欢重口味啊！而且葡萄牙的菜你发现没有，比较适合中国人口味。它很多有些就像是炒菜一样， 嗯， 炒过的那种爆炒的感觉。 他们还挺爱吃蔬菜的，你没觉得吗？ 嗯，而且不仅仅是拌沙拉生着吃了，人家可以放那个菜里头给它混合起来。 另外就是阿联特茹那个地区就比较偏僻一点，就比较荒凉一点。 嗯， 但是也有一些好吃的，比如说那个黑猪肉，还有黑猪火腿。 那个是只有我们俩吃到的，是不是？ 嗯。 跟着去的小伙伴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去采风景去拍。 如果最近几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应该知道哈，在我们这个四周年日本节目之前就是葡萄牙，所以应该印象还比较深刻。 嗯， 另外还有羊肉也要推荐给大家 啊。那个羊肉啊，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吃那个羊蹄子。 嗯， 你还记得吗？就是它是那个特别分明，就你能看到两个脚趾头在那个上头，就 还有毛呢， 就一整个。但是不得不说，像这种什么羊蹄啊、猪蹄啊，胶原蛋白就是多，吃完了之后就会觉得皮肤短短的。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在歌曲之后回来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2016年我们比较难忘的地方。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去的地方，也可以直接的关注 Metro 945的官方微信号，然后可以留言给我们。我是 Jason， 我是孙夏， 一会儿见。